你好，我是李月。在上节课中啊，我简单的介绍了消息队列和流计算的一些相关性。实际生产中啊，消息队列和流计算它往往是相互配合一起来使用的。而流计算呢，也是后端程序员技术栈中非常重要的一项技术。在接下来的两节课里面啊，我们一起来通过两个例子来实际的演练一下，如何来使用消息队列配合流计算框架，实现一些常用的流计算的任务。在这节课中啊，我们一起先来基于 Flink 实现一个流计算任务。那通过这个例子呢，来感受一下流计算的好处。同时，我还会给你讲解流计算框架它的实现原理。下一节课啊，我们会把这节课中的例子呢，做一个升级改造。使用 Kafka 来配合 Flink 实现 exactly once 的语义，确保数据在计算的过程中呢不重不丢。无论你之前是否接触过像 Storm、Flink 或者是 Spark 这些流计算框架都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已经学习了消息队列的实现原理，以及实现消息队列必备的像异步网络、通信、序列化这些知识。那在掌握了这些知识和底层的原理之后呢？你再来学习流计算框架的实现原理，你会发现啊，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简单了。为什么这么说啊？一个原因是，对于很多的中间件或者说基础框架这类软件来说，他们用到的很多底层技术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另外的一个原因是，流计算和消息队列它都是处理实时的流动的数据，很多处理流数据的方法呢也是通用的。首先，我们来说一下哪些问题它适合用流计算来解决。或者说，流计算它的应用场景是什么样的？在这里啊，我用一句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实时产生的数据进行实时的统计分析，这类场景它都适合用流计算来实现。你在理解这句话的时候啊，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边有两个实时，一个是说数据是实时产生的，另外一个是说统计分析的这个过程它是实时进行的。统计结果呢，也是第一时间就算出来了。对于这样的场景呢，你都可以考虑使用流计算框架，因为流计算框架它可以自动的帮我们实现实时的并行计算，所以呢，它的性能非常好，并且啊，它内置了很多常用的统计分析的算子，比如说像 time window、group by、sum 和 count 这些算子，所以啊，它非常适合用来做实时的统计和分析。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我们每分钟按照 IP 来统计 Web 请求的次数，或者说呢，在电商大促的时候，实时的统计一下当前这个时刻的下单量。那你也可以用流计算框架来实时的统计 App 中的一些买点数据，用来分析这个营销推广的效果。上面我说的这些场景啊，以及和这些场景类似的场景，那它都是比较适合用流计算框架来实现的。特别是基于时间维度的统计分析，那使用流计算框架来实现是非常方便的。接下来，我们用 Flink 来实现一个实时统计任务。这个任务啊，它接收 NGINX 的 Access Log，那每5秒钟呢，按照 IP 地址统计每个 IP 的请求次数。这个统计任务啊，它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按照 Key 来进行分类汇总的统计任务，并且汇总呢，它是按照一定周期来实时进行的。那我们日常工作中遇到的很多统计分析类的需求啊，都可以套用这个例子的模式来实现。所以呢，我们就以它为例来做一个实现。假设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实时发送 Access Log 的日志服务，它运行在本地的4.9端口上，那只要有客户端连接上来，它就会通过这个 socket 给客户端来发送实时的访问日志。日志的内容呢，只包含访问的时间和 IP 地址。每一条数据的结尾呢，我们用一个换行符来作为分割符。这个日志服务呢，就是我们流计算任务的数据源。下面啊，我们用 Scala 语言和 Flink 来实现这个流计算任务。这里边啊，你可以先不用关心怎么来部署启动 Flink，那如何设置开发环境这些问题，一起来呢，跟我看一下这个定义流计算任务的代码。在这段代码里面，首先需要获取流计算的运行时环境。也就是代码中的这个 env 对象，对这个 env 做一些初始化的设置。然后呢，我们定义了输入的数据源，这里面就是我刚刚讲的运行在4.9端口上的日志服务。代码中 env.socket text stream 这个语句， 它的三个参数分别是主机名、端口号和分隔符。返回值的数据类型呢，是一个 data stream。这个 data stream 呢，它代表一个数据流。这个数据流中的每一条数据呢，都是一个 string 类型的数据。它告诉 Flink， 我们的数据源它是一个 socket 的服务。这样呢 ，Flink 在执行这个计算任务的时候，就会去连接日志服务来接收数据。定义完数据源之后呢，需要做一些数据的转换，把字符串呢转成结构化的数据，也就是我们这里边的 IP and count 这个结构，便于我们后续来做计算。那在定义计算的这个部分，我们需要依次的来告诉 Flink， 时间呢它是从 date 这个字段来获取，然后呢我们需要按照 IP 地址来进行汇总，每5秒钟呢汇总一次，汇总的方式呢就是对 count 字段来求和。最后我们再来定义计算结果如何输出。在这个例子里边，我们直接把这个结果打印在控制台上就好了，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流计算任务的定义。可以看到啊，定义一个计算任务的代码还是非常简单的。如果我们要自己写一个分布式的统计程序来实现一样的功能，那代码量和复杂度肯定是远远要超过上面这段代码的。总结下来啊，无论你是使用 Flink、Spark 还是其他的流计算框架，定义一个流计算的任务呢，基本上都可以分为定义输入、定义计算逻辑和定义输出这三部分。通俗的说呢，也就是数据从哪儿来、怎么计算、结果写到哪儿去这三件事儿。我把这个例子的代码啊传到了 GitHub 上，那你可以点击文稿中的链接进行下载。那关于如何设置环境、编译、运行这个例子，我都写在了代码的 README 中，那你也可以呢去查看。对于流计算的初学者啊，特别不好理解的一点是什么呢？我们上面编写的这段代码，它只是用来定义计算任务的代码，而不是真正处理数据的代码。什么意思呢？对于普通的应用程序啊，它的源代码编译之后呢，计算机就直接执行了，这个非常好理解。而在 Flink 中啊，当这个计算任务在 Flink 集群中的计算节点上运行的时候，真正处理数据的代码并不是我们上面写的那一段代码，而是 Flink 在解析了计算任务之后动态生成的代码。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查询 MySQL 的时候来执行的 SQL 语句。那我们提交一个 SQL 查询之后呢， MySQL 在执行便利数据库中的每条数据的时候呢，它并不是对每一条数据执行一遍我们编写的那个 SQL， 真正执行的呢其实是 MySQL 自己的代码。 SQL 呢只是用于告诉 MySQL 我们要如何来查询这个数据。同样，我们来编写的这段定义计算任务的代码只是来告诉 Flink 我们要如何来处理数据而已。那我们的计算任务它是如何在 Flink 集群中执行的呢？在讲解这个问题之前啊，我们先来简单的看一下 Flink 集群在运行时的架构。我在文稿中呢放了一张来自于 Flink 官方文档的图，听音频的同学呢可以打开文稿来查看。这张图啊稍微有点复杂，我们可以先忽略细节来看整体。 Flink 集群和其他的分布式系统呢都是类似的，集群的大部分节点呢都是 Task Manager 节点，那每一个节点就是一个 Java 进程，它负责来执行计算任务。另外一种节点呢是 Job Manager 节点，它负责管理和协调所有的计算节点和计算任务，同时客户端和 Web 控制台也是通过 Job Manager 来提交和管理每一个计算任务的。我们编写好计算任务的代码之后呢，打包成 JAR 文件，然后呢通过 Flink 的客户端提交到 Job Manager 上。计算任务被 Flink 解析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 Data Flow Graph， 那也叫 Job Graph， 简称呢 DAG， 这是一个有向无环图。我把我们这个例子里边对应的 DAG 的图也放到了文稿里面。这个图中啊，它每一个节点呢是一个 Task， 那每一个 Task 呢就是一个执行单元，它运行在某一个 Task Manager 的进程里边。你可以想象一下，就像电流流过电路图一样，数据呢从 source task 流入进入到这个 DAG 里面，也就是这个有向无环图中。那它每流过一个 task 节点，就会被这个 task 做一些计算和变换，然后呢数据它会继续流入到下一个 task， 直到从最后一个 sync task 流出这个 DAG， 那就自然的完成了计算。 对于这张图中的三个 task， 它每一个 task 对应执行了什么计算，完全可以和我们上面定义计算任务的源代码一一的来对应上。那我也在源代码的注释中呢，给出了标注。第一个 task 它执行的计算任务很简单，就是连接日志服务来接收数据，然后呢，将日志数据转发到下一个 task 节点上。那第二个 task 它执行了两个 map 变换，把文本数据呢转成了结构化的数据，并且呢添加了水印。水印这个概念啊，可以先不用管，它主要是用于触发按时间汇总的操作。那第三个 task 它执行了剩余的计算任务，按照时间呢来汇总日志，并且呢把输出打印到控制台上。到这里啊，这个 DAG 啊，它仍然是一个逻辑图。那它到底是怎么在这个 Flink 集群中执行的呢？你有没有注意到图中的每一个 task 它都标注了一个并行度的数字？这个并行度的意思就是说，这个 task 它可以被多少个线程来并行执行。比如图中的第二个 task， 它的并行度是 4，那就代表这个 task 它在 Flink 集群运行的时候，会有四个线程都在执行这个 task。那每一个线程呢，就是一个 sub task。注意啊，如果说 Flink 集群它的节点数足够的多，那这四个 sub task 它可能不会运行在同一个 task manager 节点上。建立了 sub task 这个概念之后呢，我们再来重新回头看一下这个图中的两个箭头。那第一个箭头呢，它连接的是前两个节点。这个箭头呢，它上面标注了一个 rebalance， 那也就是重新分配的意思。因为第一个 task 它的并行度是 1， 而第二个 task 它的并行度是 4， 也就意味着从第一个 task 它流出的数据将会重新分配给第二个 task 的四个线程，也就是四个 sub task 中。这样呢，它就实现了并行处理。这一块呢，它和消息队列中每一个主题被分成多个分区进行并行收发，这个设计思想呢是一样的。我们再来看连接第二、第三这两个 task 的箭头。这个箭头上呢，它标注的是哈希。为什么呢？可以看到啊，第二个 task 它的最后一步业务逻辑是 key by IP， 也就是说按照 IP 这个字段做一个哈希的分流。你可以想一下，第三个 task 它的并行度是 4， 也就是说有四个线程在并行的执行这个汇总。如果说我们要统计每一个 IP 的日志条数，那必须就得把相同 IP 的数据发到同一个 sub task 中去。这样呢，在每个 sub task 中呢，对于每一条数据只要在对应的 IP 汇总记录上进行累加就可以了。如果要是不这样做，相同 IP 的数据呢被分到了多个 sub task 上，那这些 sub task 呢又可能分布在多个物理节点上，这样呢就没有办法来统计了。所以呢，第二个 task 它会把数据按照 IP 地址做一个哈希分流，保证相同 IP 的数据呢都会发往第三个 task 中相同的 sub task 中去。那这个哈希分流的设计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眼熟？那我们在之前的课程中讲到过的严格顺序消息的实现方法，通过哈希算法让 key 相同的数据总是发送到相同的分区上，从而来保证严格顺序。它和 Flink 这里面的设计其实就是一样的。最后在第三个 task 中呢，四个 subtask 它会并行的进行数据汇总，每一个 subtask 呢它负责汇总一部分 IP 地址的数据，最终打印在控制台上的时候呢，也是四个线程来并行的打印。你可以回过头去看一下输出的计算结果，那每一行数据前面呢会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就是第三个 task 它的 subtask 的编号。到这里啊，我们不仅实现并运行了一个流计算任务，同时呢也理清了这个任务在 Flink 集群中呢是怎么样运行的。照例啊，我们在课程的最后做一个总结。流计算框架啊，它适合对实时产生的数据进行实时的统计分析。我们通过一个按照 IP 地址来统计外部请求次数的例子，学习了 Flink 实现流计算任务的原理。首先呢，我们用一段代码来定义了计算任务，把定义计算任务的代码编译成炸包之后呢，通过 Flink 客户端呢提交到 Job Manager 上。这里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我们编写的代码只是用来定义计算任务，它和 Flink 节点上执行的真正的做实时计算的代码是不一样的， 真正执行计算的代码呢，它是 Flink 在解析计算任务之后动态生成的。 Flink 分析计算任务之后呢，它会生成一个 Job Graph。 那这个 Job Graph 呢，它是一个有向无环图，数据呢流过这个图中的节点，在每个节点呢进行计算和变换，最终呢流出这个有向无环图，就完成了计算。 Job Graph 中的每一个节点呢是一个 task， 那这个 task 呢是可以并行执行的，每一个线程呢就是一个 subtask， subtask 被 job manager 分配给某一个 task manager， 那在 task manager 进程中的一个线程中来执行。通过分析 Flink 的实现原理，我们可以看到啊，流计算框架本身啊，它并没有什么神奇的技术。那之所以能够做到非常好的性能，主要呢是两个原因。一个是它能够自动的来拆分计算任务，实现并行计算。这个呢和 Hadoop 中的 MapReduce 的原理是完全一样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呢，在流计算框架中呢，大多都内置了很多常用的用于计算和统计分析的算子，那这些算子的实现呢，都是经过很多大神级别的程序员反复优化过的，不仅呢能方便我们的开发，在性能上呢也比大多数程序员自己实现的要好很多。最后啊，我还是留一道思考题，那我们在启动 Flink 集群之前呢，修改了 Flink 的一个配置，也就是这个槽数，请你在课后呢看一下 Flink 的文档，搞清楚这个槽数的含义，然后呢你再想一下这个槽数和我们在计算任务中定义的并行度它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欢迎你在留言区写下你的思考，如果有任何问题呢，也欢迎你来与我交流。感谢你的聆听，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一些启发，也欢迎你